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2章，我就顺住个墓室揾落去，都唔知道走咗几耐，又一次行到咗头。睇住喺前边坐住嘅豆腐同埋哑巴，我心里边一沉，心谂唔通我哋真系要困死喺呢度？被困喺墓室就唔系第一次，但系呢一次我真系冇任何嘅头绪。重新翻到求息休息嘅位置，哑巴只系睁开双眼，幽幽嘅双眼平静冷淡咁睇咗我一眼。跟住又眯返埋，豆腐就冇晒力，眼金金咁问我：老陈，有啲咩发现咁啊？我话叹下口气讲：唉，搵到路我仲使坐喺呢度咩？早就拉住哑巴去开机关啦。我同阿豆腐俾哑巴安咗个外号，佢亦都唔介意，或者佢根本就唔在意。面无表情，就同我哋讲紧第二个人一样。豆腐啊叹咗啖气，神情啊颓丧。佢又讲：哎呀，咁点办啊？我呢阵时亦都无计可施。听佢讲完，我啊讲：之前你咪叫我乐观啲嘅咩？唔系话相信会有人嚟救我哋嘅咩？而家点解成个颓晒啦？又豆腐啊翻咗个白眼，佢讲。我呢係信有人会救我哋，不过问题係我又肚饿又口渴，我想食烧烤啊，食火锅，食呢个红油泼面，食牛腩面，食海鲜龙虾大闸蟹，再点啲豉油芥辣，再放啲蒜蓉啊咁抌一浸，然之后就再放落个嘴里面慢慢嚼。豆腐显然而家呢就入晒佢嘅幻想入边。一路讲一路喉头喺度滚动，我越听越觉得我脑里边一连串咁嘅食嘢，不由自主啊吞咗啖口水。不过可惜连口水都冇，乜嘢都吞唔落。即刻我就只能够揞住豆腐把口讲：唔好讲啦，再讲我真系俾你忍死啊！呢阵时就同滑饼充饥咁，我同阿豆腐又口渴又饿，而家又搵唔到出路，成个脑都系饮饮食食嘅嘢。而家我就真系几乎绝望啦，只能够好似豆腐讲咁样，希望真系有人嚟救我哋啦。不过会有人嚟救咩？喺外边嗰啲稀奇古怪嘅人皮棺材，顾文敏佢哋可以应付得到咩？我俾呢个莫名其妙咁掳掠到嚟呢个地方，顾文敏佢哋又点样能够发现呢？会唔会已经系反打紧盗洞出去啊？我信顾文敏系唔会抌低我哋嘅，但系其他嘅人系有异心，顾文敏咁一个弱女子可以救出我哋咩？唔单止救唔出，可能连自己都会搭上埋添。呢一连串咁嘅谂法喺我嘅心里边啊翻滚。但系真系冇咩实际作用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饥饿嘅感觉等到我哋啲肠胃咧就喺度绞痛呕心。从最初想食嘢，到后嚟咧就想呕，再到后嚟就毫无知觉。不过人呢就已经奄奄一息嘅。我唔知道我自己喺黑暗里面度过咗几耐。随住时间嘅流逝。我感觉到自己就越嚟越虚弱，等到我精神稍微恢复返少少过嚟嘅时候，我又意识到而家成个墓室已经安静咗好耐。为咗节约体力，我哋就冇四处咁行，而系坐或者瞓咁节约住体力。不过呢，偶然仲会讲一两句话嚟解下闷嘅。但系到而家，我忽然间意识得到豆腐已经好耐冇开口讲嘢喇喎。到底有几耐呢？一个钟头？两个钟头？或者还是十个钟头同埋二十个钟头？我意识到有啲唔妥，我伸住手顺住咁摸过去，摸到豆腐隻手有啲冰凉， 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豆腐严重受伤，又冇得饮又冇得食，唔通已经支持唔落去咩？黑暗里边我即刻打开个手电筒，挣扎住咁爬起身去睇一睇喺旁边嘅豆腐，探一探佢嘅鼻息，不由得嘅松咗啖气。好彩佢仲活住，我即刻叫佢个名啦，希望呢条僆仔能够醒一醒。但系喺呢成个过程当中，豆腐只系擘大咗一次眼，跟住就好似熄灭咗嘅蜡烛咁，一句话都唔讲，又将只眼眯翻埋。我嘅眼眶就开始发热，回忆起呢啲年嘅经历，有一种想闹老天爷嘅冲动啊！我尘缘半世就食咗唔少嘅苦，好唔容易打拼多啲事业出嚟，一下子又冇晒。呢一世就系咁得一个死心塌地对我嘅兄弟，而家睇嚟佢可能又就快死啦。究竟我做错啲乜鬼嘢啊？唔通我以前做嘅生意真系害人害得太多，遭报应？如果真系咁嘅话，呢个报应系咪真系有啲太势利眼啊？咁多赚咗黑心钱嘅人，比我恶毒咗好多啦，点解又唔去报应佢哋呢？我扯住豆腐冰冷嘅手，心里边一股嘅怒火，仲有一种嘅恐惧。毕竟冇边个系唔怕死嘅，我啊怕死，更加怕豆腐同我一齐死。佢虽然系又蠢又喂食，又拖后腿又小柄，但系都冇做过啲咩坏事啊！实在系唔应该死喺呢个地方。正喺度谂住，一直一句话都冇讲嘅哑巴突然间出咗声，而且喺我出神嘅关头，竟然行到咗我同阿豆腐嘅身边。佢睇咗豆腐一眼，伸手摸一摸豆腐嘅脉搏，淡淡咁讲：佢就快死啊！收声啊！哑巴睇住我又讲：你都活唔到几耐。我讲：彼此彼此啦。哑巴停咗一停，慢慢咁讲：我有个办法可以撑落去嘅。我打咗个突，心里边有一种不妙嘅感觉。我问：咁有咩办法啊？哑巴指咗一次豆腐，讲：趁佢仲有一口气，啲血仲喺度流动，可以饮佢嘅血，死咗之后仲可以食佢嘅肉，我哋可以撑一段时间。佢嘅神情冷淡，目光冰冷。我听到佢咁讲，突然之间觉得喉咙啊发滚，心谂放你嘅狗屁啊！喺呢种咁嘅关头，你条咁嘅扑街仲讲出呢啲咁嘅话。不过接触到哑巴冰冷平静嘅眼光，心里边并蹦咗一下，心谂佢唔系礼真啊嘛！我系有啲警惕咁望住佢，将豆腐就保护喺身后边。其实人肉呢，并非系唔能够食嘅，只系大部分嘅动物，包括人类，都唔会有食同类嘅习惯。不过根据当年闹饥荒嘅时候，饿死咗好多人。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靠食草根、树皮、老鼠，甚至乎是死人肉活咗落嚟。在古代用人肉嚟做药引做补品，亦都是皇后、将相、达官贵人的喜爱。古阵时在粤地有一道菜叫做人参泡子。何为人参泡子呢？据说就是找那些七到八个月的死胎，拿出了之后将一条老人心塞入去他的肚入边。啲婴儿呢，因为呢就好似抱饿住咁个样，所以就称为人心抱子。据说食咗可以延年益寿，学法就变黑，补肾壮阳。我知道人肉系可以食，但系我自己认为真系唔系咁鬼变态，点能够做出啲咁嘅事啊？更何况而家哑巴话食嘅系豆腐，我身边冇武器，只能够警惕咁望住哑巴，心谂如果你真系咁喐咧，我就同呢条友仔同归于尽。哑巴盯住我，冰冷嘅面孔露出咗一丝讥讽嘅笑容， 佢冷冷咁讲：再唔俾佢飲食啲嘢嘅话，呢条友仔就玩完㗎啦。我对哑巴高傲冷漠嘅表情瞬间就明白起上嚟，原来呢条友变相咁提醒我，可以喂豆腐食嘅比如就係人血。我睇一睇自己嘅手腕，心諗我冇伟大到呢个程度啩，真係要放血俾豆腐飲，估计佢飲饱咗我亦都见阎王㗎喎。不过呢阵时亦都唔理得咁多啦，我伸手搵阿哑巴攞咗把刀，喺手掌上边一解，即时啲血如泉涌。正常人呢可能冇办法想象呢一个情景，飲血几鬼核突先得㗎。不过如果人口渴到咗极点，嗰种痛苦就唔能够用言语嚟形容嘅。如果攞条鞭抽系痛苦嘅话，咁肚饿到极致嘅嗰种痛苦就系十倍。所以当我睇到自己嘅掌心流出嚟嘅液体嘅时候，边度仲有话咩呕心核突呢？我连自己都想饮一啖啊！啲血流出嚟，我唔敢浪费，即刻将个伤口啊对准啊豆腐嘅嘴。呢条友仔一接触到有流质嘅液体，就好似俾雷劈咁，成身一震，开始就猛咁喺度吸起上嚟。好在咧喺呢个位就冇咩大血管，豆腐冇吸就好快干咗啦。过咗阵间，佢啊擘大双眼，抹一抹个嘴讲：诶，乜嘢咁鬼好食嘅？饿咗渴咗乜嘢都系好食㗎啦。我将隻手收埋喺个背脊后边，淡淡咁讲：尿啊！豆腐咳咗两声，嘶哑咁讲： 尿，阿妹，你居然俾我饮尿啊！ 我讲：如果你嫌弃嘅话，你掠返出嚟囉。豆腐剧烈咁喘咗两下讲： 咁仲有冇啊？我仲想饮啊！哎呀，好鬼颈渴啊！我而家先知道点解水被叫做生命之源啊！以后边个敢浪费水，我就碾死佢。 冇讲两句，豆腐又支撑唔住，又是昏睡咗过去。我将只手稍微包扎咗一下，自己亦都系强弩之末，不由得就望住黑暗里边，脑袋里边一片迷蒙。咁样落去，我哋仲能够撑几耐呢？虽然困咗喺呢度，我感觉唔到时间嘅流逝，但係根据我哋身体嘅衰弱程度嚟睇，至少已经有两日以上。其实我而家真係有啲后悔，一开始仲有料嘅，不过当时冇諗到呢一个地步，点能够饮啊？但係而家真係如果有料饮嘅话，我真係想饮，但係偏偏又冇料出啦。我哋嘅水分已经耗消到冇晒，人冇咗水能够支持几耐呢？我就算啦，至少我冇受伤，但係哑巴同豆腐都係伤患，之前又流咗咁多嘅血，哑巴身体素质就好，可能仲冇咁快冧嘅，但係豆腐就唔掂啦。諗下諗下，我係有个稀奇嘅諗法，心諗如果真係要到咗食人嘅地步，咁食边个先呢？当然係搵个哑巴嚟开刀啦。不过可唔可以对付佢，我真係冇把握喎。真为呢条友虽然亦都好虚弱，一直就不动声色，除咗苍白嘅面暴露咗佢嘅体力之外，其余嘅地方都好似冇咩破绽咁。转念一諗，我係忍唔住想抽自己一巴。心諗陈远啊陈远，你又諗埋晒啲咩嘢呀？点解会忽然諗啲咁嘅嘢嘅？你係人又唔係虎豹豺狼，点解会有啲咁荒唐嘅諗法㗎？我啱啱啊想刮自己一巴嘅时候，哑巴突然间就企咗起身，慢吞吞咁移住啲脚步，一步一步咁向我啊行过嚟。佢究竟想做乜嘢呢？